北京时间早上的8:05，大家早上好，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早上好，我是孔恩。 早上好，我是曼宁。嗯，哎，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哈。今天天气呢是晴，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11度啊，空气质量为良。我觉得这个天气可以进行一下户外运动。 哎，这天是真好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有没有被催婚或者逼婚过？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那这里就说到如何互动啊。首先对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这个公众号底下留言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是打开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房间，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啊，接下来之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北京车展4月25号到5月4号举行，新国展周边将会先行。从昨天起到5月4号呢，今年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会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为了保证交通的畅通，在车展期间呢，展览中心附近的道路采取分时分段交通管制。 另外这个车展期间啊，部分高速公路呢也会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封闭期间只有4种车辆可以通行，这哪4种呢？包括持有车展专用车证的车辆，还有管制道路内小区居民的车辆，单位车辆通行证和车辆，以及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具体的管制时间和路段呢，大家可以登录北京交管局的官网查询。 你可千万别给拦到半道。 哎，对，没错，因为这个今年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啊，然后我们已经通过啊，这个其实我们台已经有媒体进驻了， 对， 啊，已经在现场有直播间啊，然后也通过朋友圈提前到现场的朋友们，我们已经提前感受了一波热情，马上就周末了，马上就五一小长假， 人山人海的热情感受一下， 人山人海的热情大家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热情是非常火热的，是吧？但是接下来这个事儿呢，还是得跟大家，不怀好意的泼点冷水。 更火热， 啊， 是不是？ 更火热啊！北京普通车、小客车指标近2000人抢一个，新能源指标可能排到2023年。今天上午10点，新一轮的小客车摇号就要开始了。那么这一次的中签比例有多大呢？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本期普通小客车指标是将近2000人抢一个，而个人新能源指标可能会排到2023年哦。 也就是说， 哎， 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了，我才能开上新能源车。 哎呀，没错呀，没错，没错啊！ 据了解啊，这个本期的普通小客车指标的申请人数有277万个，但是指标只有6000多个，算下来中签比例是1693:1。 1693:1， 哎，这得是有多幸运啊！ 啊，多幸运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新能源指标方面啊，本期的指标申请大约有23万个，而今年个人啊，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已经在第一期全部用完了啊，所以呢，按照目前的申请人数来看，新能源指标很可能会排到2023年。 把孔文吓得都不会说话了哈， 啊， 确实够火爆的。 对，2023年非常火爆啊。然后，这个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啊， 就我去了车展，我也不能买车，因为我没牌儿。我摇了牌吧，我也没钱买车。 哦， 总之这就是一个， 反正就是生活就是特别的不容易， 对对 吧？啊，然后你看呢，就是还会这个你不容易也得过，是不是？ 不容易还得过，我还要被催婚， 啊， 还要被逼婚。 哎，对该成家了，是不是也得成家？ 哎，是， 对不对？你被催婚被逼婚的经历大家有没有啊？是吧？然后我其实记得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啊，就是网上流行了一件这个网红的毛衣嘛。 啊 啊，对吧？是吧？然后就是 没男朋友，挣的不多。 哎，什么就是什么结没结婚关你屁事儿。 对对对。 啊，对吧？然后我跟你说，我就特别喜欢那件衣服啊， 正适合你用是吧？ 哎，我就特别喜欢那件衣服，但是呢，考虑到就是回老家过年的时候吧，这个什么街坊的是大爷大妈呀，是吧？这个什么什么叔叔伯伯呀，我考虑到他们可能年纪大了，接受程度能力有限，啊，然后我就忍痛割爱，算了吧，我就不买了。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啊，这不也被催了吗？是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拍了结婚照， 哎， 我就给他看，我说妈，你看人拍多好看呀！我妈说，啊，挺好看的。那你什么时候拍啊？哦，妈妈，真的这个要求比较高，这就开始拍结婚照了。 啊，拍照片是可以的， 对，这就。 啊，

一首歌之后，欢迎回到大家，欢迎回到大家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关爱青年计划，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教育方面的事情。昨天义务教育入学颁布最新政策了，北京市户籍的无房家庭，只要是租房工作满三年以上，子女就可以在租住地上学。此外，这次的最新规定还首次提出会优先保障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除了这两点之外呢，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中呢还有三大亮点给大家说一下哈。亮点第一呢是教育部门会严禁学校通过组织考试、校外培训班、各类竞赛等方式选拔学生。亮点二呢是2019年还会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亮点三呢是会规范公办学校的寄宿招生。首先城区的六个区啊会逐步降低寄宿招生的数量和比例，到2020年呢寄宿招生啊实施登记派位入学。 大家可以留心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好好研究一下， 好好研究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接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连线嘉宾，来自搜狐的鱼评人吴迪。吴迪你好，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搜狐文娱评论员吴迪。 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方面的热辣新鲜分享？ 那我这一周呢给大家分享一部电影，还有一部自制网剧。 好， 电影呢先给大家说这个电影，电影我给大家推荐了一部台湾电影，叫做《血观音》，是由我们台湾的导演杨雅哲执导，由惠英红还有文琪、吴可希领衔主演。那这部剧呢讲述的是这个叫唐家母女三人在这个政商之间游走，勾心斗角，然后去从中谋取暴利，然后却因为呢被迫卷入了一门灭门惨案而发生的爱恨情仇的故事。那这部影片呢也是获得第54届台湾金马奖4项大奖，包括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还有最佳剧情奖和观众票选的最佳影片。那从这个获奖结果来看啊，这肯定是又是一部很有看点的影片啊。没错，我觉得这部影片最大的亮点呢首先是在这个人物性格的刻画。刚才说了这个主角是唐家母女三人嘛，那这个唐夫人呢就是这个母女之中手腕最高超的一个，她表面上好像是极其温婉、极其优雅的这样一个名媛，为这个达官贵人提供一个结交的一个场地，把他们家的后花园作为这个结交的场所。她自诩为只是一个端茶倒水的人，但实际上呢他是暗箱操作一切，去炒地皮，去谋取暴利的赚的最多的那一个。他为了这个赚取利益呢不惜来利用自己的女儿，甚至最后事情败露呢他把自己的大女儿去做成了这个炮灰，然后害死了自己的大女儿。这个大女儿呢表面上好像很精明，跟他的母亲一样很有手腕，但实际上呢是心存善念啊，他特别想摆脱他母亲对他的控制，渴望自由。那最后呢结局也是很惨，就因为想逃离母亲，母亲觉得他背叛了他，所以被炸死了在这个逃离其他地方这个游船上。那小女儿呢还是一个上学的初中生，看起来最开始影片表现她特别清纯可爱，不懂世事，但是其实呢她也是在被这个唐夫人暗暗培养。那她其实的身世是大女儿的孩子，其实外表是母女三人，其实是祖孙三代。就是这个小孩也是被这个就是大女儿被利用而就是生下了这个私生女。但是呢这个小孩知道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说姐姐也好说母亲也好，被害死之后，其实虽然他回到了这个祖母的身边，但是他也是暗暗报仇，最后成年之后呢也是成长了一个极其心狠手辣的女子，最后呢把这个祖母就是让他求死不能，困在病床上，祝福他在病床上长命百岁这样的一个女子。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三人之间的纠葛，相互利用，相互连接，又有亲情的那一面，我觉得这是本片最大的看点啊。另外呢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戏里从剧情发展到高潮，它运用了一种旁白式的说唱 去推进这个剧情，给观众大量的信息。其实呢，它是运用了本土的一个文化，叫做念歌仔，请了很有名的老艺术家去做这个自弹自唱，叫杨秀清老师。那几段的自弹自唱去给我们观众大量的信息，然后去推进这个剧情的高潮。但是呢，在这个弹唱的背景呢，它不仅是阎王殿，就是又有一种非常诡异和荒诞之感，其实也是讽刺这个当局的这个剧情。 嗯， 那除此之外，最后影片最后一句话我觉得点题了，叫做最可怕的不是现在的刑罚，而是那无望的未来。其实也是预示着这个唐家母女他们命运的这个悲剧，三人其实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也是说我们这个善恶终有报，然后因果有轮回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从这个名字， 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 对对对，这是最后影片结尾字幕上这句话。我觉得看完之后，这部电影肯定一刷是不够的，就是多看几遍才能慢慢回味其中的妙处，还有这个导演运用的这一些手法。然后说完这部电影呢，下面给大家推荐即将上线的搜狐视频的自制网剧《法医秦明二清道夫》。那我们知道，我们2016年推出了这个《法医秦明》，当时是大热，这个搜狐视频的视频点击量累计已经超过了16亿次，而且也是引领了这个刑侦网剧的一个高潮。那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很期待这个《法医秦明二》回归之后到底有怎样亮眼的表现。那《法医秦明二》呢，是由李爽导演执导，他是张艺谋导演御用的副导，刘东沁、刘畅还有于莎莎领衔主演。这次呢，从演员来看呢，就是换了一次血，就是跟我们第一部的不一样。但我相信不一样的班底呢，会有演绎不一样的这个《法医秦明》，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其次呢，听说这次幕后的制作也是非常的用心，像他们专门和公安体系开了这个研讨会，去向我们的专家请教，真正我们破案的时候去运用哪些的逻辑、哪些的推理、哪些的手法，就避免我们看起来一些很平常的这种逻辑漏洞，那也是非常的严谨。另外布景呢也是下足了功夫，像剧中的这些公安局的审讯室啊、法医室啊、档案室啊，都跟现实中的布景做了1:1的还原，所以我们看到了可能是原汁原味现实中的这种刑侦布景。那我们上一季的《法医秦明》是单元式的独立的小故事，那这一季呢是20集，中间穿插着一个主线，很长的一个故事，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剧肯定能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就是每一集都会有伏笔和悬念。据说这个剧其中呢还蕴含这个法医秦明的身世，所以是我觉得也是看点十足。那我们刚刚放出了这个我们的超长预告片，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质感。那我觉得我们和观众一起来期待一下，到底《法医秦明二》怎么去破这个局，怎么去破这个案，解这个题。 好，我觉得无敌的分享已经吊足了我个人的胃口。好，感谢无敌，感谢无敌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好，谢谢，再见， 再见， 再见。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在无敌跟大家连线之前呢，我们说到了教育方面的消息，接下来之后还是有关教育的消息啊。北京市户籍的中考生要注意了，从现在起呢，学籍和户籍不在同一区的可以自愿选择在学籍或户籍所在区报考，但是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呢，回户籍报考的考生不能参加名额分配招生。比如说如果你报考了城区学校的特长生项目，而这个特长生项目呢，既面向城区招生，也向郊区招生，那么你的学籍和户籍必须同属于城区或者是同属于郊区。 啊，这些通知是北京教育考试院刚刚下发的，请各位北京市户籍的中考考生和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下。 哎，我们再来关注啊，网上热传的这个最脏水果的榜单，其中草莓已经连续第三年成了最脏水果第一名啊，紧随其后的是菠菜、油桃和苹果。哎，怎么说呢？我一直以为这草莓不用洗呢。这草莓为啥最脏呢？有网友脑洞大开说，因为草莓上面有很多粉刺啊，还有网友啊，一本正经的给出了解决方法，那就是吃草莓之前，可能先要用活碳洗面奶来清洗一下，去一下黑头啊。 啊，去点黑头啊。 哎，当然这只是网友的玩笑啊，因为这个草莓之所以被评为最脏水果，是因为大部分的草莓都能检测出残留的农药。而不少网友也表示认同啊，认为草莓这种东西啊，不好洗、不好去皮的水果，确实容易农药残留多。 哎，没错，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体验啊。你比如说我们在洗草莓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特定的，就是我们洗水果的那种洗洁精啊之类的东西，咱也不敢使劲搓呀。 对呀、 啊，对吧？咱洗个梨，洗个梨，洗个苹果，对吧？但如果是那个什么的话，我就使劲搓一搓，起码我心理上感觉干净，对吧？ 对， 我使劲洗了、但是呢，你草莓你使劲洗一下，那你可能就能 吃不成了。 对对对， 洗没了给、 啊、对对，没错啊、但是呢，眼下啊，确实是正是吃草莓的季节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草莓不能吃了呢？啊，对此专家表示，这个榜单呢有点儿，哎呀，就是 不地道了。 哎，有可这个可商榷吧啊？怎么可以抛开剂量不说，只谈毒性呢？啊，决定水果是否安全的标准，不是有没有检测到农药残留啊，而是农药残留是不是超标。只要是含量少，还是符合健康标准的。所以，只要大家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水果，就不必过分担心农药的残留，也不必太惊慌啊。敞开了吃，放开吃， 来，计划三，我们来关心一下货币啊。从五月一号起呢，这些人民币呢将停止流通了。提醒大家啊，从五月一号开始呢，第四套人民币部分面额的纸币、硬币要停止流通了。哎，第四套人民币就是那个蓝色的100块钱啊，就是那一套哈，是第四套，包括100元、50元、10元、5元、2元和1元，以及2角的纸币和1角的硬币。我们先来回忆一下，什么是第四套人民币啊？这个是从八七年开始发行的。哎，不过不少80后、90后啊，小时候都是用过第四套人民币的，还真是啊。 对对对。 这个货币停止流通怎么办呢？ 怎么办？ 如果家里还有这些货币要兑换啊，要再次提醒大家，第四套人民币的集中兑换期为今年的5月1号到明年的4月30号，也就是有一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呢，大家可以到各大银行的金融机构的营业网点来办理兑换。 对，然后呢，如果说大家错过了这一年的集中兑换期，也可以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选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兑换。 哎， 说完了国内的货币，我们再来看一看德国最近出的一款纪念纸币。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他的生日是5月5号啊，马上就要到了。为了纪念马克思的诞生呢，在他的故乡，也就是德国特里尔市，当地政府出资发行了马克思的0欧元纪念纸币。这张纸币的正面啊印有马克思的头像，背面呢则是欧洲的风景名胜。不过这种0元纪念币并不能真正的用于消费，它仅仅是一种纪念性的纸币。 据了解，这款纪念钞的售价是3欧元，大概是23块钱人民币。虽然不能使用，但是它的销量依然很高。现在首批发行的5000张全部都卖完了。当地市政府啊正在加紧加印啊。这个马克思啊不愧被评为是千年思想家第一名，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过去还是现在，它的影响还都是非常大的。 哎，没错，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贯穿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大家有没有被逼婚过呀？ 有没有过啊？老实交代吧。 有没有过呀？老实交代吧。逼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体验啊？来说出来之后，跟大家我们一起来高兴一下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进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来聊一聊啊，被逼婚的那些事儿，然后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海量的方方面面的资讯内容。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29，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可能我不在乎，我年轻着，我怕什么，对不对？但是比如说，如果真的这个男孩女孩一到了这个27、28，小30，啊，尤其是女孩子， 啊，什么意思？什么叫尤其是女孩子啊？戳戳你哈， 对吧？啊，有啊，这个女孩子们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真的是老了，我真的是大了啊。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之前的那种别人给我催婚，我满不在乎那种感觉，可能这个时候再去。哦，我是不是真的该成家了？啊，是不是也会，然后就会产生那种对自己的怀疑，你知道吗？ 你还真的有， 这个，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最主要。 哎， 啊，然后人这个时候呢，如果对自己产生怀疑了之后呢，它会影响你的判断力。我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 你说的太对了。 我究竟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嗯， 对吧？就我喜欢的那种什么，不管欧巴呀，什么型男呐，啊，还有什么小鲜肉， 啊， 对呀，啊，大叔啊。嗯，那个真的能适合我吗？我们真的能够在一起吗？ 嗯， 对吧？ 然后就开始深夜哭泣，为什么没人爱我？ 哎呦，对喽，然后就开始，就比如说这个各种倾诉啊，能倾诉还不错的，就怕自己憋着， 憋着了， 啊，或者说有的比如说什么什么疯狂购物，暴饮暴食。 哎，这也是一个解， 你看看， 哎呀，我孔子怎么这么了解呢？啊， 你看， 这都是我做过的事儿，我真的都做过 啊。对，哎呀，真的是，就是这还真是个问题。 其实说到这儿哈，不管你是被催婚了还是被逼婚了，一定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和深刻的认识，千万不要被这些旁的因素所影响到哈，你还是最宝贵的小仙女哦。怎么了？我们都不说话了。 我音乐先给大点儿。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可聊可说的很多呀。 嗯，孔文，你有没有被催婚过呢？ 没人敢。就这么霸气 哦 啊， 爸妈不敢说你， 没人敢，对， 哦， 没人敢，对，我像从小我在家就是一小霸王， 哦， 别提爸妈了，我谁都不敢管我。 哦，那你谁还不是宝宝咋的？你就是那个大宝宝是吧？ 我可不是宝宝，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什么，然后这个什么，从小我就下地干活， 嗯， 啊，然后还得努力学习， 嗯， 啊，然后就是一直到现在啊，然后我们这个成为了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然后一名主播之后呢，就是就被耽误了吗？ 就被耽误了。 啊，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关注一下宋孔文啊，来曼宁公布一下你的微博。 我微博就不给大家公布了， 变成了我们两个人的交友节目。接下来之后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是啊，有关文化方面的啊，五一小长假就会来到我们身边，京城的各大博物馆也将会在假期里奉上一系列精美的展览。 嗯，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三场展览。首先呢，在故宫的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里将会有卡塔尔阿勒萨尼收藏展，大家可以在这个展览当中看到来自卡塔尔皇室收藏的珠宝和艺术品。 嗯，另外在国家博物馆呢，还有司徒乔和司徒杰的捐赠作品展。司徒乔、司徒杰两兄弟啊，都是知名的艺术家。这在这个展览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俩的画作和雕塑作品。那么最后在首都博物馆呢，大家还可以欣赏到西藏历史文化展。这个展览中啊，有很多参展文物啊是首次和大家见面的， 嗯， 包括4.3米高的明朝唐卡等等啊，是值得一看的。 嗯，对，非常值得一看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被催婚过呀？ 嗯， 有没有被逼婚过呀？ 嗯 啊，然后这个时候有没有被迷，也会迷茫啊？啊，有没有产生一种 怀疑人生啊， 怀疑人生爱不可及的感受啊？ 还真的有， 对不对？ 我们看到有一个网友朋友 啊 他说这个立志做中国最好少儿绘画的人，他说啊，我是一个88年的北漂大龄青年，哎呀，今年过年的时候聊到我多大了，我妈就是突然就提高了嗓门说， 而立之年， 哎，你都30了，再过一年你都35了，谁家35还不结婚呢？这 啊， 给阿姨急的呀， 哎， 连算数都不会了。 哎，对对对，这个关于这个啊，就是还想跟大家就是聊的，就是大家认为就是结婚应该有一个就是年龄嘛，就比如说我到了什么什么25岁、28岁、30岁，就我应该结婚了，有这种说法吗？ 其实啊，我觉得是跟这个家长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的。比如说我妈经常就跟我说， 嗯，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哈，啊，你都上幼儿园了。我当时想， 嗯， 这不年代不一样了吗？是吧？ 啊。对，年代不一样了。对，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个人认为啊， 跟大家一起来这个交流交流。我认为没有说什么应该不应该结婚的年龄，对不对？ 是遇到真爱才要结婚， 哎、对对对对对， 无所谓年龄。 对呀、啊， 嗯 啊，是吧？ 其实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家长不这么认为啊， 还是有道理的，是吧？ 家长就觉得呀， 嗯、 你到二十七八你就应该遇到真爱了。 啊， 即使没有遇到，以后慢慢培养也会成为真爱的。 不是，最近大家有一种这个说法啊，就是说、 嗯、 如果大家想遇到真爱的话，就一定必须得早恋 啊。为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没有早恋的话，就是那种特别大家青春懵懂的那个时候，那种校园恋情、 嗯、 对吧？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以后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大家都非常繁忙、 嗯、 啊，以后我们在 没时间谈恋爱了， 对，没首先没时间谈恋爱，然后呢大家特别忙，然后呢在我们这个、 嗯、 可能交际圈子然后也会变得很小啊，在你的特定的工作领域范围之内啊，可能会限定你的交际圈子。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家真的遇到了，或者说别人哎，我给你介绍一对象、 嗯、 然后介绍之后呢，大家会怎么说？什么什么，你是什么工作的呀？ 对， 对吧？ 哪里人？ 对呀、啊，哪里人呀？ 有房吗？ 有房没有啊？ 有车？ 有车没有啊、 嗯？ 一个月挣多少啊？ 对， 对吧？以后什么未来有什么这规划和理想啊？ 对， 哎呀，你看 这是不是独生子女啊、嗯？以后财产怎么分配啊？就大家就开始聊这 些。哎呀，很多事情都变成了一种、 哎、 这个好像 交易， 好像有点交易交换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婚姻和爱情啊，就是可能那叫什么面包和什么都得有。那这 爱情和面包， 啊、对，爱情和面包。都得有，对吧、 嗯、 这个婚姻也是，但是呢就这个时候就只剩面包，好像就没有爱情了。 对，你说这怎么还遇到真爱？你说你的俩坐在谈判桌上谈判了，哪能谈得出真爱、 嗯、 对不 对， 对 吧、啊、 还是要走进公园里面去谈恋爱啊。 啊哈，就是那个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就是大爷大妈然后就是给自己的姑娘相亲，现在还弄那个微信群什么的， 相亲角， 相亲角、 嗯、 啊，现在相亲角都转移到微信上，就是微信群，大家就是也拉到一个群里头。 哦、 啊， 说实话，我 都这样去玩， 我也被我们家的老年亲戚哈，这给这么做过， 啊，是吧？ 就被我非常严肃的拒绝了。 啊，对，然后我们两个作为一个感同身受者，然后参与这个话题，大家觉得感受好吗？ 请给我们进行互动和留言吧。 请给我们互动一下啊！就刚刚跟大家提到的那首歌啊，叫做《爱不可及》，来自王菲。 不知道细心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发现了没有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两首歌，一首来自谢霆锋，一首来自王菲。 哎呦，你说到这儿都缓了半天啊，缓不过来。这个他们俩的爱情故事啊，其实还是很动人的，我觉得。哎，接下来我们就到了奇葩青年有话说，来 说 一下奇葩青年说什么了。 对，来说一下。 这个网友思琪他说啊，昨天啊有一则高校的招聘启事火了，被网友称为是史上最耿直的招聘启事。怎么回事呢？这则启事啊来自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招聘的语言学博士。他怎么耿直呢？比如说啊，他在招聘启事的最开头就写道，首先坦白这学校啊很一般很一般，不是985，不是211，不是双一流，平台很一般，需要您来创造，交通情况暂时不高速，也就是说有点堵有点土，这个人才引进政策啊也是一般，其他无。接着啊，启事上还强调，如果您看完以上情况觉得可以接受的话，那您再看看以下内容，或许考虑过来学校看看谈谈。而招聘的要求呢也是非常的朴实啊，比如说年龄不超过45岁，最多46，不能再加了。还比如啊，申请不申请项目，发不发文章，全凭您的心意。最有意思的是他最后还强调了，这里的牛肉35块钱一斤，这个啊现宰杀不注水，这是学校福利是吗？ 学校的福利啊。这则招聘启事发出之后呢，不久就获得了10万加的阅读量，不少网友都说这简直是招聘界的一股清流啊，真诚可爱啊。招聘启事突然这么火，把院长也给吓到了。院长说这个文案是学校的老师写的，自己看过之后才发出去的，没有料到效果这么好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北大博士、浙大博士后来咨询了，甚至还有人类学的博士也来询问，不想做文案的老师不是好 HR 啊。 还真的是，就这种画风清奇的文案啊，有的时候反而真的可以引来很多人的欢迎。 没错， 如果你说你吹着天花乱坠的哈，其实没有那样的话，反而让这些应聘者都会非常失望的。 哎，对对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接下来之后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儿也非常有意思啊。网友依婷说，他说最近郑州工商学院有一名辅导员在开班会的时候将段子制成了 PPT 啊，来教育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哎， PPT 里呢有很多的网络语言，比如小哥哥小姐姐还有吃鸡啊啊，然后学生们看得非常的投入啊，不时还会爆发出啊笑声和掌声。 嗯，看据了解啊，这个辅导员名叫熊东，是郑州工商学院法学专业和商务英语专业的辅导员。熊老师说啊，这个 PPT 啊一共有108页啊，但是总时长其实不到1分钟，是当天这个班会的开场，真是好用心啊，100多页的 PPT， 哎， 得坐一会儿呢。 没错啊，然后就我想到了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然后就看到的这个小视频呐、啊，什么小段子之类的，小哥哥小哥哥网恋不？我把98MS 都给你啊。唐然呢，唐然的姑娘啊。然后熊老师说呢，说自己经常在小视频软件上看到这样的视频啊，所以他就结合自己对学生的例子创新了一下，用网上的模板和段子做出了这个 PPT。 对此不少网友都表示，一分钟的 PPT 做了108页呀，这个辅导员真的是用心了啊。如果说我有这样的辅导员的话，我一定天天愿意开班会。 是你愿意开班会，辅导员不得这累够呛啊，还哪有时间结婚谈恋爱啊，是不是？ 对对，确实是，确实我们能够想象啊，一分钟的 PPT 做了108页，而且呢就是还要吸引大家，然后现在在网上还走红，可想里面的这个内容 用心了， 对，究竟有这个多么大的信息量啊。真的是非常期待看到这个 PPT， 是吧？然后这个我们也学学， 也学学哈， 啊，对吧？ 你做给谁看呢？ 就我们学学，然后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啊， 对吧？啊，对吧？小姐姐，小姐姐网恋吗？这小姐姐，小姐姐，你听我们的节目吗？ 这俗话说啊，这个小姐姐啊，这个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只要是你喜欢的小姐姐，怎么着都是好看的。其实有研究表明啊，这句话不是俗话，是有科学依据的。 哦，有依据 啊。这个浙江大学的这个葛烈仲教授他说啊，最近自己的团队啊， 最新的研究表明，相比单身人士，恋爱中的人会高估自己和交往对象的颜值。哎，我觉得这说的有道理，我怎么看你都好看，我就是喜欢你。 对，没错，啊，就是真的。什么 会发现对方的一些闪光点？ 对对对，最近网上流行的一首歌就是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俩人没成，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啊、 对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不合适，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同意，还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好看？ 哎呦，但其实哈，这个研究结果发现，这个恋爱中的实验者不仅明显高估情人的颜值，也明显高估自己的颜值，而单身的实验者呢，虽然也会高估自己的颜值，但是这个程度啊，远不及情侣之间的。 哦，有个这个判断是吧？ 对。 其实关于好看这个问题啊，判断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啊，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什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但心理学家们总会试图去找一个普遍的规律。葛教授就说呢，说恋爱当中的人会产生这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效应，并且高估自己的颜值啊，这都是为了提高个人的自信心，从而巩固情侣间的关系。所以呢，从心理学上来说是成立的，有一定的科学性。 说明这谈恋爱啊会长漂亮，这从由内而外的觉得自己漂亮了。 对对对，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当你真正在这个心仪的人的面前的时候，反正我知道曼宁是这样的，就是你会很不自然的，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 你怎么知道的呀？ 因为就是你特别想在你心仪的人面前表现好自己，表现出美丽大方的自己，往往越有那种想法的时候 越紧张 啊，手足无措的一种感觉。对吧？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就是 是不是人家看到你手足无措了 啊？就是你看到，就是他对这个一个姑娘啊，是不是动心，是不是真的喜欢？然后你看他的这个语言啊、言行，你能看得出来，就是平常一个特别那个，就是能说会道、 段子手、 幽默健谈、段子手这样一个人。你什么时候看他在一个姑娘或者说这个某群人当中啊，就是他会突然变得沉默下来，肯定有事儿。 哦， 有没有道理？ 这么说来，我觉得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对吧？ 我周围也有这样的人。 以这个标准检验一下这个周围的人，可能就会发现某些这个奇异的一些小故事。 哦，那还 是不是 这得是真爱？我觉得 是不是挺有意思？ 这得是真爱 啊！反正就是真的是动心了。 这动心了啊，就赶紧谈恋爱，这样的话家里就不催你了，是吧？又回到了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刚才我们就有网友说我今年啊29岁了，这个有一次啊，我妈就过来探亲，然后进门啊看了一眼我家的这个鞋柜，然后大叫一声：“你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没有男士拖鞋给备一双呢？”你看妈妈急成什么样了。 对对对对对，你就反正也是男士拖鞋给备一双。 再这样，他说再这样，我们家以后该有门禁了，12点以前不让我回家。 12点不让回家，就是这把一脚给踹出去，你也得给我搞对 象。你给我出去谈恋爱。 好的好的，靠谱靠谱靠谱啊！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靠谱青年，我们跟大家说的是，展开来说一下今年北京车展的四大亮点。各位爱车人士心心念念的北京国际车展终于开幕了。那么今年的国际车展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关注呢？今天靠谱青年，我们来为大家盘点一番。首先呢，从整体上看，本届车展有1022辆车参与展出，其中有105辆都是全球首发车，还有64辆是概念车，代表了未来啊。然后另外新能源车也是本届车展的重点，高达了174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展馆内的具体亮点。 哎，来看一下亮点一啊。 亮点一， 北京这个北京牌纯电动 A 级轿车亮相了。这个啊，北汽集团的展区呢，主题是创想未来。展览的超过一半都是新能源汽车，其中啊，这个北汽集团和特别向大家啊展示了无人驾驶车辆和移动智能空间。在这个移动空间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大屏幕你驾驶未来的智能汽车。 哎，对，刚才说的是北汽集团啊。亮点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奔驰啊，特斯拉。都带来了亲民的新车， 亲民的。 哎，在今年的车展上呢，奔驰、特斯拉都展出了首发的新车。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新车不但是设计简单，价格也会更加的亲民，因此吸引了不少爱车一族，尤其是很多这个喜欢车啊，有一定 喜欢车，喜欢买车， 不，喜欢车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呢，经济实力还并不是那么特别雄厚的青年朋友们， 就可以买了。 哎，对，就大家可以看看，可以琢磨琢磨啊，可以琢磨琢磨。 我们再看一下亮点三啊，摩拜首款共享汽车亮相了，这特别吸引观众眼球啊。这个摩拜和新特汽车一起推出的首款共享汽车，这款车与普通的共享汽车它不一样啊。这个停车时哈，你不需要在车里停留，车载系统能自动查找空余车位，自由停车。自己停下啊，这个车辆电量低的时候啊，您还可以在线预约充电桩，充满电之后啊自动断电结算，可以说非常方便了。 对，非常方便。但是这个呢，我们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它走向市场之后一些实际的表现情况啊，大家真的就是开起来或者说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这种用户体验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嗯， 然后亮点四，纯电动新车依旧是大热门，在今年的国际车展上的纯电动车依然是最大的关注点。比如说东风日产就特别推出了轩逸的纯电动版，此外国外品牌的纯电动轿车也越来越多，就比如捷豹就在这个时候的车展上推出了首款纯电动豪华轿跑。 嗯，不得不说它确实太豪华了，它的这个预售价格在68万起。 那、啊、你关注那车了？ 我真看了，因为我这波、啊、我没车牌嘛，我去等那新能源啊。 不影响。 2023年是吧？ 2023年， 那我摇到这个新能源车牌的时候、嗯、啊，我觉得这个纯电动的车哈、啊，这个豪华轿跑呀， 啊， 它还是挺贵的， 还是挺贵的，是吧？嗯啊，你说到时候这个车牌可能也摇上了，对吧、 嗯、 然后这钱不是问题，但是你还是没有男朋友可能。 哎，你闭嘴吧你。 提醒各位喜欢车的朋友们，从昨天起到5月4号，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会在北京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以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四大亮点、 嗯、 啊！今天上半个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干货内容，没办法嘛，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特点和设定、啊。 对，就是丰富，哎 哎， 好听， 好听，好看， 快来听啊！ 好看，而且好玩， 嗯， 对吧？啊，然后今天我们所有的消息呢，都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上半个时段呢，是由孔儿和曼宁为大家带来的资讯板块，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青年广播 FM98.2 AM9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把视频直播可以调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大家也不要走开，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环节，是由我们的这青年张月同学、来为大家带来。今天同样会有一位非常优秀杰出的北京市的青年委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他生活和工作当中的经历和故事，大家不要走开。 去哪儿啊，小薇？ 蔚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9:05: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那么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由青年张悦为大家接棒主持。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10:00，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一块聊一聊他这个领域所发生的事儿啊，分享一下他这个领域的故事给这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看到在花椒的活力982的房间里已经来了81000人了，刚刚叫做张江湖海的这位网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谢谢你啊，点亮了我们直播间啊。如果各大网友啊有这个喜欢我们今天的嘉宾，或者说喜欢我们这档节目的，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啊，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尽情的释放你自己的这种小个性啊，或者问一些这种问题啊给我们的嘉宾都可以啊。我们是一张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重磅推出的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当然了，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AM927 来收听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还要给大家嘱咐一件事儿，非常重要，这件事儿这个大家一定要拿着小本本记好啊，就是掏出你的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一个大大的特写，关爱青年计划这样的一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里边左下角有个视频直播，你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正在为大家视频呈现的青年说。最关键的是有很多的福利在这里面，大家这个比如说草莓音乐节呀、想这个要个票啊，过去看一看啊，哪些话剧这个买不着票的，都可以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里找到很多的福利。好了，我们今天话不多说，邀请我们今天的青年委员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全国青联常委兼科学技术界别的副主任段海滨段老师，有请段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张悦你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段老师刚才这个和我这个聊天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段老师是一个这个深研学术方面的老师啊，这个我们都很紧张。为什么一旦见到这个教授，我们都很紧张。想问一下段老师啊，这个我看到的段老师资料里面，段老师是研究无人机的。 对。 这个看似高深莫测，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印象当中啊，无人机都是那种非常神秘啊，比如说这个电影里啊，美国的电影大片里啊，都是这个啊，飞到这个很多的这个国家啊，窥探一些这个事儿啊，然后或者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实用的啊，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哎航拍对吧，拿无人机啊，在这个尤其是我们玩媒体的啊，在媒体领域的会有一些无人机的航拍啊，拍一些景象什么的。您研究的无人机大概是哪个方向？ 无人机呢，正如您所说，以前的时候确实是旧时王谢堂前燕，目前是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像我在用无人机呢，因为北航呢是一个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的院校，我们还是以军工为主，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像我的研究领域呢，军工这个偏多一些，但是也有一些民用的一些无人机，也做一些技术的研究工作 啊。军工的是高大上啊，但是在我们的个人的感觉当中啊，你像这无人机明显的就是和我们很远的感觉，我们可以操纵它啊，玩它，但是真正的要研究它其实挺困难的吧。 其实已经很近了，因为什么呢，无人机以前的时候高大上 啊， 现在的话从几十元、几百元、几千元 都有， 几万元，其实几千万都有的。 这我知道，几十块钱肯定就那小孩玩的直升飞机是吗？ 也是无人机 、遥控直升飞机。 是的、 确实显得很高科技啊。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现在在无人机的领域啊都普遍成什么程度了？ 无人机的话，以前的话我们 就真正的普遍啊，不是那种玩的直升飞机啊，遥控的。 这从无人机的历史开始，我们知道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1903年的时候莱特兄弟来发明的。后来的时候到了10年之后呢，我们知道英国呢有两个将军，一个呢他们就说对这个无人机呢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就是没有人驾驶。这个将军名字一个叫卡德尔，一个皮切尔。他这个将军的话就跟英国的这个军事航空学会提了个建议，那么研制一种飞机，就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呢 遥控着他去进入战场，然后扔下炸弹他又跑。后来说那个理事长呢，他是个叫亨德森的一个爵士，对这想法非常赏识，专门成立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当时涉密的叫 AT 计划。后来的话这个飞机就在一个有人机的基础上改装出来了，这应该说原应该说世界上第一架无人机。 那是研制成功是几几年？ 真正研制成功还有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美国的两个科学家也做了一架飞机，那个飞机呢就是把自动驾驶仪器放在上面，那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无人机。 那是1917年 的时候。 1917年，哇，100年了， 100多年过去了， 哇，可见无人机也都100年的历史了。 是的，是的。 后来的演变应该是更加的先进了啊。 是的，是的。后来演变的话，我们知道无人机啊。它名字也很有意思，从英文名字开始。你比如说，最早无人机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它叫什么呢？叫 unmanned piloted vehicle， 就是说没有人驾驶的飞机。到后来的时候呢，变成了 UAV， 就是无人空中飞行器。再后来的时候呢，变了 UAS。这里的话有个概念，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对无人机听了很多，耳熟能详。那么什么是无人机呢？张悦，你说一下。 无人机就是无人驾驶的飞机呗。 是的，90%的人会这么回答。实际现在来看呢，这个概念严格来说是不对的。无人机它是有人的 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无人机的定义用8个字来形容，就是说什么呢？机上无人，叫平台无人，系统有人 啊。 我们知道一个无人机的话，我们比如说无人机部队，还有无人机的话，它有一堆人在为它服务。即使是没有人的控制，地上还有一些人为它做监控、安全保障等等。所以说无人机呢，它是一个人在环路，就是人在里面的参与的一个工作 啊，其实就是有人控制的，在飞机上没人的飞机， 系统有人， 系统有人， 对， 因为我们经常看那个美国大片里会啊，在那个下面在操纵这个飞机啊， 对， 就在一个什么实验室里啊，或者一个系统控制室里在操纵它， 对， 其实就是人的那种感觉在操纵， 是的，就是通过人的控制来实现， 哎，但是会不会有那种误区啊？就是，但是因为它。就是确实是坐在这里像遥控一样的在操纵这个飞机，它其实不能感受到飞机在空中的那种摇摆啊或者气流啊，它可以感受得到吗？ 你说遥控飞机是我们娱乐型的 啊， 真正的用于一些执行任务的，不管军用也好，民用也好，它是没有人的，就是人的话手柄起来以后，或者没有手柄，飞机自动的起来起降，起降以后呢，在空中自动实行任务， 哇， 打完了以后再自动的回来。 哇，那这个就真的 是真的无人机。 哇，那这就是真正的无人机，而且它可以躲避各种目标、 各种障碍、 各种障碍，然后完成任务再回来。 对，是的，是的。 哇， 无人机的话，军用上那就不言而喻。那现在是战争来说，对国外来说也这样的，将来的趋势是无人化。就是美国有个计划，我看他公开了一个，就是在2025年，他90%左右的战机就基本实行无人化。那么说。对于民用来说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说我们看到大学里边好什么好，对一个男生对一个女孩子，表示一个爱慕之心吧，他用无人机给他送个花，什么什么，现在已经非常流行了。另外的话呢，前段时间我们看过一个报道，在广东湛江，一个青年的一个创业者，他回到村里以后呢，大专毕业以后呢，他用无人机来放鹅。他爸爸呢是个养鹅的专业户，他放鹅什么呢？一个无人机在天上飞，假如有鹅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先进行干预，养了10000多只鹅，就通过无人机的话，比如以前他们爷仨需要1个小时，现在他一个人操纵一架无人机只需要20分钟。 哦， 这是无人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 个。我大体明白那个意思了。比如说这个鹅都在这个池塘子里，这个在这个各种这个自由自在的运动啊。 是的。 比如说离得很远的一只鹅，它还得跑过去赶它。 对。 现在无人机它就可以操纵无人机过去了。 对。 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消息，就是送外卖。 对， 好像也是啊， 是 就是指定好送到哪一家， 对， 然后这个无人机就可以从这个饭店直接飞到他们家。 对，是的，但是这个技术的话，就说还没有普及，因为这里面送的过程中呢，还有很多技术啊，还要去攻克。但是现在的话，有些演示验证了，比如说我们知道京东，它也有运货，我们知道对于货物运输来说呢，其实非常普及了这个电商。另外的话呢，他就说。有个最后一公里的 段老师可以把话筒那个往中间挪一下， 有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最后一公里比如说在一些山区或者一些海岛，那么这时候呢，无人机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无人机的话，对于这个电商啊，还有这个 这个物流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应用。 除了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些应用以外，国外还有没有现在更加先进啊，或者是一些应用方面的？ 国外的话，先进了除了军事以外，另外还有一些民用来说，比如说牧业，还有这种农业。农业的话，我们知道无人机呢，它可以喷洒农药，在国内也开始在做了。那无人机喷农药有个优势什么呢？第一，它成本低。第二呢，效率高。第三的话还节省农药，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比如说旋翼飞机在飞的时候，它有个气流，这气流的话就把那个农药喷的时候呢，非常均匀、非常强力的压到了这个树叶上，或者是植物的作物的叶子上，这效率就提高了。比如说我们以前十分钟喷一亩地，现在一分钟就可以实现了，而且成本降低。另外的话呢，前段时间我们关注过新西兰南岛，它的牧业很发达，一个也是一个农民，他有无人机来放羊，他养了呢10000多只。羊非常名贵的羊，那它怎么放呢？那么广袤的一个土地，它就靠无人机来进行协助，而且呢效率是非常高。 无人机上再按一个大喇叭啊，回去了回去了，咱也不会用英语说，反正用英语跟羊说，回去吧回去吧。哎，但我看到有些电影里啊，除了这种就是比较大型的无人机，还有特别小的那种，就跟小蜜蜂一样那种感觉啊，落在窗户上就可以窥探这里面的场景啊，这种。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会有这样的这么小的像蜜蜂一样的无人机？ 这叫卫星无人机，卫星飞行器。无人机的话，这是卫星无人机的。 那这个太昂贵了，这里面芯片啊，还有这个发动机什么都要有啊，摄像头， 而且技术难度非常高。 对， 无人机的话也两级，一级呢就做的时间很长，飞的时间长，这长二十的。 哎，段老师，你像这样的一个小蜜蜂这样的小的，这么一个小绿豆这样的一个小无人机，能方便透露大概的一个价格得有多少吗？ 应该现在来说，无价的，可以说是 无价的。 为什么呢？技术是无价的。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卫星化的无人机呢，也是世界上很多科学家来极力热衷的一个领域。这个微纳米型的无人机，但是怎么小呢？一种呢是微小型，那是像绿豆大，但是那是极少国家在达到一个程度。另外呢，还小型的，就比如说放在背包里，这种无人机实用性也很强。 看到这个网友安哥飞的飞翔啊，在这个我们的花椒直播的活力酒吧的房间里啊，给这个段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说他买了一个那样的就是无人小飞机啊，就是拍摄的航拍器啊，航拍器，但是这个风一刮就会不稳定。 是的 啊，现在这个技术可不可以达到就是说能让它很稳定？ 目前呢，应该说这也是个正在攻克一个难题。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航拍器啊，它肯定要很轻。 是的， 它如果重量太重的话，它就飞不上去。但如果飞上去的话，这风一刮，确实有点不稳定。 对，所以这种 其实对镜头来说不好，因为镜头要很稳的去拍这个从天上拍地下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 矛盾， 它一做成小了，它肯定很轻。风一吹就跑了。 对， 但如果做的很大的话呢，成本又很高，而且不愿意携带。那我说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那也是通过这个技术的攻关来进行实现。比如它的稳定性，通过也就是它的陀螺。无人机里面呢，其实有个很关键的核心技术，大脑。比如说我的研究领域研究大脑的，那大脑里有一块眼睛。那么怎么说，现在有个技术，就是怎么在这个飞机很轻很小的情况下控制得很稳。那除了这个本体以外呢，就大脑这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跟类似于我们人一样的。 但您看这个天上飞的鸟，我觉得它就挺稳的。 是的，是的。 风一刮，我感觉它也没把它刮跑。 是的，是的。 所以它肯定，我感觉它在躲避这个气流啊，或者说自己的平衡感。 是的。所以说，向鸟学习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研究领域，也是我本人做的一个领域。其实飞机啊，从本源来说呢，它跟鸟很大的关系。最早就是人类对鸟类的飞翔产生了幻想或者是梦想，来研究飞机，从事飞机逐渐的多少代人的一种努力来实现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研究领域什么呢？就是说研究鸟怎么模拟鸟的这种机制，怎么鸟飞得很稳，而且呢飞的这个还没有碰撞，来让飞机上来进行实现。比如说将来发展趋势，无人机发展不是单个无人机，是多无人机的时候，这个碰撞就是很难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叫新歌王三爷的这位网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里给我们留言说，今天来的绝对是大咖啊， 无人机的大脑，研究无人机大脑的这个段教授啊，这个欢迎段教授啊， 谢谢 新歌王三爷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上给我们留言。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啊，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下面的这个环节啊，我们来聊，跟这个段老师聊一聊这个无人机领域未来会有哪些新的发展方向，好吗？ 我终于挣脱了绳索，从不曾这么自在过，轻松过。我决定找回骆驼的生活，不要再跟着我，再骑着我，沿途云朵真没人看见就降落。 说，继续说。 好了，青年说继续说啊！您现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啊，是北京青年广播2018年重推的一档早间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目前您所处的这个环节呢，是青年说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我是青年张悦。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副主任，全国青年。青年常委兼科学技术界别的副主任段海滨教授啊，他研究的领域是无人机，还没说完的大脑，非常这个关键的一个部位啊，这个你缺了大脑怎么能行呢，是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接下来和段老师聊的就是未来我们畅想一下无人机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好吗？ 谢谢。 您觉得这个，我先畅想一下，我觉得未来的无人机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你比如说，现在我在这直播间里啊，突然有朋友给我打电话， 对 啊，说这个，哎呀，那个你上回那个文件怎么还没给我这个传过来啊？你抓紧今天下午给我开车送过来。然后呢，我就输入一个程序，把我的无人机拿出来，把那封文件放在无人机里面，我点个钮，它就过去了。我是这么畅想的， 这个畅想呢也是对的，但是一个初步的畅想 啊， 真的畅想比这还要震撼 哇！ 因为无人机发展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 嗯， 它如果我们大家看到无人机，它不是单个无人机，就一架在飞，或一架遥控，未来无人机发展呢，确实是集群化，就多个无人机，就不管是在未来的战争中，还是在民用中，多无人机或者无人机集群是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目前的很多核心技术呢，也是针对这些来开展进行研究的。 哇，无人机机群， 机群， 那就是说就叫一堆无人机吗？这个叫一群无人机， 像蝗虫一样多。 哇，那他们就等于算是一个分工配合的感觉。 是的，是的。 尤其是在作战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 啊，有掩护的，然后还有射击的，是这个感觉吗？ 说的非常精准。 哇。那他们之间就是都是人在操纵吗？还是说 是没有人操纵， 就已经是自动了？ 我完全自主，不是自动，是自主。 哦，这就感觉就像人工智能了。嗯、 对，这从无人机的发展一个必然趋势，就跟人工智能紧密结合。这个大脑呢，就指的人工智能。 哇！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开始国家出现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 嗯， 包括世界上各国已经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很大一个产业来做， 嗯， 那么无人机的话它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载体，因为人工智能的话除了技术以外必须是载体，比如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等等，这都是无人系统。 什么时候有无人主持人，我们就下岗了。无人飞机啊，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趋势以外，还有哪方面的趋势？它会应用在这种农业呀、工业领域吗？ 会非常普及， 会非常普及。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工厂已经是无人化了。 嗯， 无人化的话，比如说汽车生产，生产线是无人化，基本不需要一个人来进行操作。 嗯， 从这个。组装到出厂等等、 嗯。 那么未来的话呢，刚才您说的场景，比如说有人送外卖、 嗯、 或什么呢，其实从外卖的这个出门一直送过去到收好钱或者是怎么整个过程都是无人化，甚至无人来包装等等，全部是通过无人机来实现。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很多任务是很复杂的，你比如说灭火。 嗯 灭火的话，比如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你靠一架无人机那是很难的。 嗯、 无人机提的水有限、 嗯。 那么多架无人机，比如有的无人机呢在空中侦察，瞭望这火情，判断火情、 嗯； 有的无人机呢通信中继，有的无人机呢就拎着水去灭，有的无人机呢、 嗯、 还拿着特殊的材料去进行灭火。他们分工不同，来共同实现一个任务。 哇，我感觉这个景象就像看电影一样。 是 这可以拍一部电影吗？ 这样电影有一些， 有一些， 有些镜头里面有一些 啊。那这个我们刚才您说的这种实现这样的一种畅想、 嗯， 大概是在不久的什么时候？ 这个的话呢， 会有一个规划吗？ 有个规划，因为美国的话有个路线图，它是到2035年、 嗯。 其实路线图每隔一两年它进行更新， 嗯， 最早说2025、2027、2035。那么说这个路径的话，核心卡在什么地方？就大脑上。 嗯， 所以大脑的话是无人机研究的一个核心之一，当然无人机的这种平台技术还有动力技术等等、 嗯、 也是很关键。 网友陈浩在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给段老师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中国的现在无人机的研究程度在世界上的排名或者在世界上的这种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中国无人机的话应该我们现在来说呢还是比较骄傲的。 段教授应该算是这个领域佼佼者的。 没有，也是学习者。对于中国来说呢，这个军用的话无人机呢我们差距是越来越小。另外民用的这块呢，就说那个我们这有个大疆公司， 嗯， 对吧，它的 就是对 市场份额已经是80%或者60%左右的这个份额了、 嗯、 这是我们很骄傲的一个地方。就民用的无人机市场，特别是旋翼无人机这块， 民用的是指世界的民用的、 世界民用的，对， 哇，世界民用的市场，国产的这个无人机， 无人机已经占了一种很大的份额，现在 60%-70% 以上，这个 哇， 对，因为它的数据呢，每个月每个时段都在更新。 那可见就是，其实它的技术已经是达到了一定的世界先进的这样 的 领域。 我们大家有印象没有？就今年春晚的时候， 嗯， 有个分会场在广州那边， 嗯， 对吧？那看到的什么呢？一群无人机上天， 有印象， 亲自 有印象。 然后呢，地上有无人车。在那个桥上，对吧？ 对，那是那个珠港澳大桥上。 是的，是的，嗯，很震撼，而且还显示几个字"新时代"等等。 嗯。 另外的话，我们还注意到今年的平昌奥运会。 嗯。 以前的时候，我们对那个北京奥运会记忆犹新。当时一个五环、嗯、通过 LED 灯升到空中，今天平昌不是，它是用无人机，全部用无人机实现。那我们可以预想到未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嗯、 那肯定无人机也是必将有大有的用途和用场。 嗯。好的，我们时间的关系先进一段小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我们的全国青联常委兼科学技术界别的副主任，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做副主任的段海滨教授，他重点领域的就这个关心的领域或者研究的领域就是无人机方面啊。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呢我们聊一聊段教授自己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可能很多网友和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段教授啊原来的时候是一个中专生，现在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在这期间他又经历了哪些故事呢？在生活当中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授呢？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大家聊。 怎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

好了，今天我们请到的青年委员呢，是这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研究无人机领域的段海滨教授。刚才和段海滨教授聊了很多无人机方面的事儿，我们已经畅想到了无人机机群啊，可以去灭火了啊。反正基本上哪个岗位基本上都下岗了，都有无人机来代替了。后面的这个时段呢，就是九点半以后的时段呢，我们特别想知道，因为看到很多的报道中啊，都会有这样的字眼，就是段海滨教授是从一个中专生一路走到博士生导师的坎坷的道路啊。其实特别想问问段老师，您怎么理解这个标题，就是从中专生到博士生导师这样的一个新闻标题吧？ 我觉得话这个呢，因为应该是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时代，可能特殊的人的一个标符吧。其实像这样的还是很多的，很多中专生成长为教授、博士、导师，甚至著名的科学家的，国内还是不少。因为大家知道，在以前的时候呢，中专啊，那是一个跳龙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特别对家里的农村来说，中专以后呢，但是大部分人呢，可能就中专以后就说进入到其他工作岗位，但这里面的也许中专生呢，他一直不放弃科研这个热爱或者是道路或者梦想，然后不断努力，就是说后来读了博士，比如进入高校，那就是成为教授、博导，也是不在少数的。 我们先从这个头聊吧。我看到这个张江湖海给我们的这个花椒的狐狸酒吧的房间里送了一朵桃花，谢谢你啊。我们接着聊啊，就是刚才您说的从中专到博导，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他是奔着这个科研的梦啊去实现。这样咱从头捋啊，您是生长在山东， 山东农村，对， 山东农村老家， 对， 父母都是农民， 对，是的， 这个怎么就是想的说我要跳农门去上中专？ 这个跳农门上中专的话， 那是 父母安排的。 那是几几年？ 那是91年的时候。 91年。 对，当时因为那时候上中专也是要经过预选，预先选。中专的话，对很多人来说呢，也不是随便去考的。就是说县里面组织预选考试。 你考了多少名？方便透露吗？ 考的时候大概现在第一名吧，在班上是第一名。 班上第一名， 对对对 啊。 然后的话就说，有幸的就入选成功了，当时是6个人，后来呢我们班呢考上了3个，最后是，然后的话呢，这些同学的话大部分就是说 是在山东上的中专吗？ 不是在西安。 怎么去西安上了？ 西安的时候呢，当时填志愿也是很有意思 啊， 当时看了一个西安航空工业技术专科学校，后来我就想，将来 听着肯定高大上， 开飞机对吧？后来是在家里呢，那时候就说，你开飞机不可能。第一的话，你眼睛那时候开始近视了。第二话怎么说呢？后来我一想，即使开不了飞机呢，我当个飞机的维修师也很好。后来去了以后发现，西安航校它这个特点呢，它不是培养飞行员的，也不是维修师的，是培养那种制造飞机或者是生产飞机的一些工程师的。当然这挺有意思。 那这个报志愿的时候其实就和飞机结缘了。 对，应该说到现在为止一直跟飞机在结缘。 一直和飞机。那这个上中专以后啊，这个中专是3年还是5年？ 中专是我们的学校很特殊一点，就中专2年以后它会分流。就是一部分同学，一少部分同学，大概1/3吧，1/3左右进入到大专班学习。另外的同学呢就进入中专班，中专班再读2年，大专班呢再读3年。我是中专进去，2年以后呢转入大专班，大专出来的，这么一个经历。 那可见你在中专也是学习挺好的尖子生啊。 应该说尖子生，他们应该说很刻苦，应该说还算刻苦吧。 为什么要那么刻苦呢？ 因为这个学校呢还特殊一点，因为当时去的呢应该大部分都是各地的精英，学习成绩都很好。他们这些人的话，很多人应该上本科还是基本都问题不大的。所以说我去了以后呢，发现 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很多地方各个省都是精英去的。那如果说稍微一不学习，或者说要稍微一不努力，发现有可能自己就迅速的往下掉下去。 那个时候都努力到什么程度了？ 晚上有时候熄灯，因为灯火管制嘛，熄灯以后去楼道里看书。早上很早起床，那时候还跑操，跑操前呢，先在路灯下看书，因为宿舍是不允许开灯火管制的。 一天睡几个小时？ 一天睡差不多5-6个小时吧，4-5个小时，有时候一般是5个小时左右。 哇！ 有时候中午很困就 趴一会儿。对，那睡想想。 其实那个时候年轻人挺喜欢睡觉的，应该是。 是的，但是没办法，因为、当时的压力也很大，就是学习压力，因为你稍不留神，你可能就在这个班级里就排到后面去。对，另外的话呢，学校呢就说、体质也非常好，他不光注重成绩，还注重你德智体全面发展。比如我们体育的话，假如说你有不及格，你这个。什么上大专也会取消，另外呢还有鼓励你参加一些活动，比如社团活动，这有一些加分项等等，所以这个体制情况下不会把我们培养成书呆子，就是学习为主全面发展的一个体制。现在来说呢，应该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经历还是很珍贵，也非常感谢。后来我也想，如果没那段经历的话，可能很多人生的风景啊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那个时候是最美好的吃苦的幸福。 是的。 升到大专以后，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一个级别上就已经高了吧。 对，算是大学专科是。 那学习的知识应该也更深入了吧。 对，是的。 那个时候怎么想的？学完这两年我就毕业以后我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了。 是的 啊，尤其是科研领域的，跟飞机有关的。 对，那时候确实是找个好工作。后来的时候呢，因为我那时候比较喜欢英语，后来那时候学校里，因为它是个专科学校，中专大专并存的，引入了四级考试。后来考试的时候呢通过了。后来有同学跟我开玩笑，他说大学四级呢相当于在这个本科学校里啊，它是你拿学士，就是本科毕业 学士学位 重要的一个什么英语的水平标志。后来呢我就把它理解成什么呢，理解成它是一个大学本科的水平的标志。但后来的时候快毕业前一年吧，又通过了六级，他们又说你把研究生才是。 哇，那可见就是你大专期间的英语成绩很可以啊。 那时候也比较喜欢 啊， 但是呢在这种应该说带引号的错误的引导下，就自己给自己从引导下，然后发现哎呀，我觉得如果来读大专或中专有点亏了，将来一定要读研究生。在那时候那个种子呢，在那时候埋下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他水平是综合的，他不光是个英语成绩而已，但是就有这么一个。 但那个时候应该心态上就是，反正我这英语都到这程度了，我应该是和这匹配的程度。 是的。 所以就从大专就是玩命的学，要去考研究生。 应该是大专毕业以后，那工作以后，因为大专生是不能考研究生的，必须有2年以上的 工作经验。 对， 那个时候就转去工作了。 对。 这样，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啊，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就从大专找了工作以后，为什么就又要去想去考研究生这一段来聊起啊。这个刚才我们看到叫艺术家张石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给我们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说宽带不给力加速啊，可见我们的节目还是挺精彩的啊。没问题，我们让后台给宽带加一下速。 装林小路平黄的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原来爱可以自己马德里斯音突然的想念你，在和玻璃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浪漫，马德里斯音突然的想念你，我带着爱抒情的任性可以用爱脑皮。 我们看到很多网友给我们提意见说宽带不给力，希望能够加速啊。如果大家在花椒的 APP 活力98的房间里看到的视频比较卡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的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间里啊，同样是同一路的视频推送啊，大家可以看到更清晰一点，因为那个这个传输的这个道路呢是我们直接自己传输的，这个网速会相对来说快一点，在里面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再给大家重复一遍，是在微信公众号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公众号里啊，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啊或者直播间就可以进到这里面了，就可以看到青年张悦啊，还有这个青年段海滨教授啊和我们这个进行的这种聊天。 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刚才我们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门研究无人机领域的段教授这个捋了一下他的这个求学的这个路程啊，刚才从中专已经聊到了大专，从大专聊到了工作，大专毕业以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找个好点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吧。您找的是？ 可以，我在无锡一个研究所工作。 无锡的一个研究所，也是研究飞机的。 研究飞机的，对， 研究飞机的。我觉得待遇应该可以啊， 还可以， 还可以。 应该说在同学里面，应该当时还是可以的。对， 哇，那而且无锡应该是属于你看华东这个最发达的这个城市之一了啊， 江南历史名城。 对啊，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认真的在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研究，然后结婚生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了。 是的。当时初步的时候呢，也有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后来发现呢，就说自己因为心里还有那个小梦想，所以说呢，后来的时候呢， 这个小梦想是怎么个触动法呢？是看到别人上了研究生心里难受呢？ 没有， 还是说是自己觉得不甘心，或者说还是渴望说有这样的一个学历呢？ 应该是后者，对 啊，就是渴望更加这个深入的深造。 应该说，我们知道有个短板理论，短板对吧？就木桶原理嘛。 嗯， 这里的话就是长板的一个理论，就说的有时候因为人的话不可能各方面都优秀，各方面都完美。 嗯， 就是我当时发现，哎，英语还可以。如果说正因为同学们那么一句玩笑，说这个应该是个研究生，所以就种子呢。而且我本人呢也非常热爱这种科学，小时候看了很多人物的传记，后来想虽然工作了，条件也不错，工作呢也比较满意，但是呢这个梦想还是不能破灭，特别人趁着年轻的时候。 嗯，我们看到叫爱格格的网友啊，他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迷茫的一个大学本科刚刚毕业的学生嘛，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现在和段老师段教授遇到了同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点，就是他可能已经大学毕业了，也参加工作两年了，但是他好想考研究生。 对，我不觉得应该去做，努力去做， 努力去做。 对对对 啊，就是说自己既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去努力的去实现。 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定要有梦想，这第一位的。除了梦想以外呢，就是还需要刻苦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话，现在上是多元的，各种诱惑比较多。如何在这种现实的社会中呢，保持一种奋进心？并且付诸于行动，是我们当代每一个年轻人应该做的，包括我现在也是。虽然说什么呢，但是我觉得任何年龄都要保持这个心态，这是非常重要的。 考研究生难吗？是边工作也边这个深夜的时候 需要花些精力，需要花些精力。对于工作来说，因为挺不容易，因为我也是从工作好几年考的研究生，因为当时白天工作，晚上看书，确实呢，你要投入相当多的一些精力，甚至牺牲一些事情。对的。 都牺牲到什么程度了呢？ 牺牲程度就是说，比如说下班以后，可能有一些同事啊，好什么好，在 聚会啊， 或者是聚会啊，你可能一个人默默的到一个房间里去看书。 那人家同事不得说，这小段同志这不是神经病吗？ 不会 啊， 大家还比较理解， 还是比较理解。当时就想的是要上哪里的研究生？ 当时呢，应该是想了好几个学校，比如上海交大，当时在无锡嘛。后来发现上海交大那边，条件比较高，那时候很多学校已经开始不招同等学历了。后来的话就考了南航。就后来读了南京航空大学的研究生。后再回来的话就读了博士，期间 在北航直接读的博士。 在南航读的博士。 南航读的博士。 博士毕业以后呢，来北航一直工作到现在。 哇，现在您也是带了多少个博士？ 有十来个博士吧。 哎呀，一见到博导就心生敬畏。如果说现在给，因为我们青年说这档节目呢，主要面向的受众就是18岁到38岁的青年人。其实如果说刚才回顾您的这条道路，也都是追逐梦想的道路。喜欢科学，喜欢科研，然后就这样一路追逐到现在。包括现在您聊的无人机，其实我看到您，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说是在这个收音机那边听的话，可能感受不到段教授的那种开心。其实一旦聊到无人机的时候，就都是会非常兴奋的感觉，包括现在也是，只要喜欢一件东西一直做下去， 坚持住，而且很刻苦，就会能够实现的。 是的，是的。 如果是您啊，现在在回顾自己来时的路啊，给年轻人一些接地气儿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建议的话，您会提哪些建议？ 两个吧。 嗯， 一个呢，就做事情一定要仰望星空。 嗯， 又要脚踏实地。 嗯， 仰望星空什么意思？就一定要有梦想，因为人你没有梦想的话，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你很难去努力，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努力。 嗯， 同时呢，还要光有梦想呢，不努力也不行。那就是梦想变成空想，若不努力， 嗯， 就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 嗯， 另外一个的话，还有一点叫做难事必有所得。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一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啊，肯定会有一些波折或者一些困难， 嗯， 包括考研也好，工作也好等等。但是困难的时候，发现那是你最长知识、最长本领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人说，人的很多事情都是在一些困难之中，你才能就是一个人考一百分，他不是说一下子一百分的，他要做很多题，甚至做错题、改正以后才能达到一百分。考研也是一样，工作也一样，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 哇，好棒啊！尤其是这个最后的建议，就是所有困难的事情，其实你到最后再回头去看的时候，都会得到很多东西， 对，都会开花结果。 嗯，现在如果说让段教授您自己再去理解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后不后悔啊？ 不后悔， 不后悔。未来可能还会在无人机领域继续的去 对 深入的研究， 这是必须的，这是我们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嗯，也希望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无人机领域能够继续在世界前列领先。 是这个肯定， 不管是在军工方面啊，还是在民用方面，好吗？谢谢段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九点，我们都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段教授，嗯， 好，谢谢 好吧，今天 谢谢朋友 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儿吧啊！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里留言。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我是青年张悦啊，也希望大家重复啰嗦一下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这档早间的服务资讯类节目青年说，很辛苦啊，一帮年轻人也是怀揣着这个广播梦想聚在这里啊，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加实用的、更加有用的，在早间带给大家更加清新的这样的一些广播和视频可视化融合的内容吧。也希望大家每个早晨的八点钟如约而至的在这里和我们进行交流。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是青年张悦，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后面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在要喊什么 ？Be boys, be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喊什么呢？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惊讶，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帮他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电子音乐播放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管你是不是真的跑得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换个崇拜。 欢乐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欢乐你邀请他一定来，一起渴望光怪，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 ，Come on。 忘记了心灵的情感，我来。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的情感，我来传开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 现在这个冲动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动，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总是快乐的秀。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想快